欢迎收听《黑莲花攻略手册》，作者白羽斋雕公，演播牧羊，晋江文学城授权，喜马拉雅荣誉出品。第184集。 老爷，老爷！ 白锦追上去，他抱着瘦弱的男孩，走得气喘吁吁。孩子褴褛的衣裳前后都贴满了定身符，像一只刚被抓住的刺猬，瞪着一双怨恨的眼睛，眼中满是警惕。穆怀江走得飞快，神色淡漠。扔到地牢里关起来，若他还想要这张底牌，定会上门来救。届时你与我设七杀阵等他，将他歼灭。 我刚瞧过了，老爷。 白锦打断了他，额头上一层细细密密的汗水，眼里泛着微弱的希冀的光。 至阴之体。 穆怀江站定了，他明白了他的意思，微微侧过头。 你是为了瑶儿。 这个承载了全家希望的女孩，偏偏有个妖魔觊觎的壳子，意外结束防不胜防，就像一只细弱的豆苗还没长大就被害虫啃坏了。难怪他刚才不惜耗费一块玉牌也要将人带走。 你我护不住瑶儿一辈子。 他犹豫了一下，对上那双带着杀气的漆黑眸子，仍然感到有些本能的抵触。 那也不行， 谁会将一只老虎当小猫养，不为养虎为患。只是想到穆瑶 因势利导，见机行事，不是老爷教我的吗？ 白锦的双眸极亮， 只要他不死，怨女便无可奈何。这张底牌捏在我们手上，为我们所用，难道还不够好吗？ 穆怀江捏住小孩的下巴，他的眸中泛着冷意。 试一下忘忧咒，他一辈子都是瑶儿的死尸。 白锦终于露出了一点笑容。 你叫什么名字呀？ 他轻轻将冰凉的手搭在他雪白的额头上，他的头枕在他胸口，嗅到女人身上飘出的淡淡药香。那样温柔地被抱着，他黑润眸中的杀意便像浪潮般消弭于无形，露出了一点小动物似的天真茫然。 我叫穆生。 他开了口，是瑶琴般的声音。永夜为穆，离歌为生，冠母之姓，生儿代表了全部的离别和怨怼。 哈，真是巧呢，我们家也姓穆，从今往后就叫穆生吧。 挂起来的笼子左右摇摆，鸟儿扇着翅膀扑棱棱地从横杆上落下，歪头望着空空如也的石槽，脑袋转来转去，绿豆大的黑眼睛里充满了疑惑。天边刚刚泛起鱼肚白，林妙妙隐约听见这细微的声音，挣扎着爬起来，眯着眼睛坐在了床上。依靠强烈的责任心的支持，在寒冷的冬日清晨掐着自己的虎口清醒了一会儿之后，他轻手轻脚地爬向床边，准备跨过床上的人下去抓谷子。 怎么了？ 少年扭头望着他，眼中含着柔润的水色。 喂鸟啊。 妙妙披上外衣，脸上睡得红扑扑的，还蒸腾着热气，低声道， 你看他都叫了。 等了半天不见人有动作，他推推他笑了。 让一让。 穆生没有放他过去的意思，凝眸望着他。 哎，睡吧，一会儿我来喂。 切，信你才有鬼。 林妙妙低头冲他做了个鬼脸，系好了衣裳，手脚并用地跨过了他。穆生柔顺地平躺在那里一动不动，乖乖地放他跨过了一条腿之后，猝不及防伸手牢牢箍住了他的腰。被迫骑在他身上的妙妙一阵无语。 哎，你让我过去。 林妙妙跪在床上， 拿手支撑在他身侧，被这个进退维谷的动作牵拉的大腿根疼，右手拍着他放在腰上的手背。木生抓着他不放，一本正经地说着别的事儿。 昨天手碎了。哦。 林妙妙眨巴着一双茫然的杏子眼，反应了半天才反应过来。他的意思是昨天熬了夜，今天理应多睡一会儿。嘿，倒是很会讲歪理。 你睡你的。 他把他的手臂往下拉，真诚地保证。 我也不起，我喂完就回来睡回笼觉。 他不言语，就那样用一双含着水色的眼睛望着他。 真的。 林妙妙被他盯得额头上冒薄汗，挫败地看了他半天。 那你让我回去。 不喂就不喂，回去躺着总该行了吧，他膝盖都跪痛了。 妙妙累不累？ 林妙妙感觉到他箍着他腰的手在往下压。木生的眼眸乌黑，睫毛动了动，满脸无辜地将他望着，轻轻吐字。 坐呀。 他顽强地坚守阵地，手脚并用地往外逃。 哎呀，不行不行，那个我很沉的。 他的睫毛飞快地眨动起来，满脸严肃地恐吓。 真的会把你的肚子压扁的。 飞速地掰着他的手，不慎在他手背上都挠出了几个浅浅的白印子。 哎呀，你快快快快让我下去。 他的手抱着他，像是推音量开关一样，轻巧地抓着他往后推了一点，再向下压。 不会啊，不信你试试。 妙妙像是踩了机关的猫，瞬间炸了毛。鸟儿蹦跶了两下，发现自己的叫喊徒劳无功，便蔫蔫地缩到了角落，悲伤地用喙梳理起自己的羽毛。林妙妙放弃挣扎，破罐子破摔地坐在了他身上，抓着他的一片衣角扯了扯，像是抓着套马的缰绳。 年轻人呐，你怎么就不闻鸡起舞练早功呢？ 他瞅着他，语气沉痛。 你再这样，大好的光阴都荒废了。 木生的眸子都半合起来了，垂下纤长的睫毛，手有一搭没一搭地抚摸着他的腰侧，舔舔嘴唇，看上去惬意得很。林妙妙一阵无语。这时久违的系统提示集中出现在脑海，急促的提示声一声盖过了一声，轰鸣的余音还在太阳穴内震颤。妙妙已经很久没有收到通知了，再听见机械的系统声音恍若隔世。 系统提示，任务一，四分之四进度现在开始，请宿主做好准备。系统提示，恭喜宿主，被攻略角色木生好感度已达到 99%， 已到达胜利前夕，请再接再厉。系统提示，触发任务二，优秀任务奖励激励，奖励内容钥匙，请宿主尽快使用。提示完毕。 重叠在一起的声音过后，一切重归风平浪静，依旧是冷飕飕的冬日早晨，半垂的帐子围拢出一方安全封闭的空间，安稳的似乎什么也没有发生。 本集播讲完毕，喜欢请订阅、分享、收藏，我们下集见。